一路上有你是香港歌神张学友1993年发行的原唱歌曲，也是他的成名代表作，由谢明勋填词，收录于1993年3月5号发行的专辑《吻别》当中。这首歌的粤语版就是《分手总在雨天》，收录在张学友1992年推出的音乐专辑《真情流露》中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在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都取得了非常惊人的销量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是黄品源原唱的一首歌曲，最早是出现在黄品源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《男配角新生》中。黄品源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深情，他的一些经典歌曲至今难忘，而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真挚情感全部来自黄品源自身的故事，以及发自他本质的诚恳与浪漫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

梦醒时分来自于伍佰的演唱。伍佰在2011年桃园跨年演唱会上以及滚石30周年的演唱会上，将这样一首歌曲改编成了摇滚版本，翻唱之后引起了广泛好评。因此伍佰在2011年9月9号发行的单程车票中收录了这首歌曲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4S 店维修 ，4S 店保养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， 打折省钱，打折省钱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。